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低手看出，这才发觉一只人脸猴身的山臊不知何时贴于端木翠身后，一双骨瘦嶙峋的前肢竟自后绕进两人身间，紧紧搂住端木翠的腰不放。展昭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山臊也忒会抓准时机了，算起来自己松开手臂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，这样的空档都能被山臊抓住，这山臊运气太好了。有可能还有一种说法，那就是机会总是光临有准备的山臊的。山臊身量本就瘦小，肩又诡诈，借着端木翠身体掩住自己，展昭若是要用剑自然投鼠忌器。果然展昭一怔之下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展昭发怔，底下的妖兽脑子却分外活络起来，又一只山臊滋滋乱叫一气，忽地跃将起来，抓住了前一只山臊的后腿，进而又栖身上前。这一来展昭承受的重量又增，眼见巨雀是扛不住了，俗话说得好，趁热打铁。山臊显然是发觉此招甚是管用，于是乎第三只第四只蓄势待发，俨然也要上阵了。 好家伙，这是要拔萝卜还是怎的？ 展昭心下念头转得飞快，忽的眸光一紧，伸手抓住将两人系于一处的束带，腕上施力一弹，就听刺啦一声，束带断开，布帛撕裂之声不大，听在端木翠耳中却不至当头一击。刹那间被上父弃于战场的诸般复杂心绪汹涌潮水般的扑将上来，一颗心瞬间沉浮于滚烫的沸水之中，煎熬却又无可奈何。当年被上父弃下于瀛州重生，杨戬曾问他心中可有怨尤，他一笑置之， 战场之上军令如山，未全局计，常需做手足之气，端木是带兵之人，深谙此理，怎会心有怨闷？况且上父会保我登仙，自弃神位，我只会感念上父恩德。 端木，你真是深明大义。 扪心自问，真的一点遗憾都没有吗？当然是有的，弃子也好，背弃也罢，都绕不过那一个弃字。既弃，就说明他可弃。可弃二字，让端木翠觉得自己可有可无这样的感觉，与任何人都不会愉快。不过还好，也仅止于不愉快而已。这世间事哪能件件让你如愿呢？既然自己视同生父的上父都能弃他，旁人弃他又有什么奇怪？不管怎样，展昭陪他行路至此，结伴之意虽非长久，亦敏感无内。端木翠一声轻叹，身子急速下坠间，双目微合，唇角扬起一抹淡淡笑意，一声闷响坠地，端木姑娘反是安然无恙的那个。要问为什么，那是因为他身下有一二三四只山臊做垫背了，先前拽住他的第一只第二只是断逃不掉的，等着下海捞金的第三只第四只也未能幸免。对此我们只能满怀同情地说一句，打斗有风险，家属需谨慎。貌似又跑题了，拉回前面说到端木翠是无恙，可是那一二三四只山臊可倒足了没？本来从高处摔下来就不是什么轻省事儿，何况最上头还压了一个端木姑娘呢。这端木姑娘再苗条再身轻如燕，也是一个有斤有两的大活人不是？一时间山臊叽叽乱叫，分外聒噪，肩肢痛得撂胳膊蹬腿。这样也好，紧紧钳住端木翠腰身的胳膊总算是松开了，天知道她险些被勒死了。还未及吁口气，就听展昭厉声喝道， 端木闪开。 端木翠惊睁睁目， 竟见展昭拔出巨阙，势如破竹般倒冲下来，一时间反迷糊起来。他还下来做事？如此想着，下意识将头一偏，只觉眼前剑光一闪，巨阙紧贴他鬓边疾挥而过，身下山臊惨呼一声，身手已分。适才端木翠掉落之时，周遭的妖兽已然围将过来，现下山臊惨死，或多或少将他们震慑了那么一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展昭去此空档，伸手拖住端木翠的腰，臂上用力，暗喝一声起，先将端木翠抛上了半空去。明道中的妖兽一定是很少见到人抛人这样的稀罕场景，或者说妖兽终究是妖兽，虽然脑子有片刻活络，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浆糊。与展昭这样的强敌对阵，居然临场开小差，统一抬头张嘴瞪眼睛，齐刷刷地看西洋景去了。此时不把你们这些碍手碍脚的家伙给了结了，更待何时啊？端木翠被抛至半空，去势既尽，旋即下坠，简直听到下方传来妖兽惨呼之声，也不知展昭究竟如何。正自焦急间，腰间又是一紧，仰慕看时，正对上展昭俯下的笑脸，心中一宽，待想开口说些什么，竟什么都说不出。方才这番起落瞬息万变，处处临场变招，却又端得不差分毫，连俺这样越近打斗的都忍不住要拍桌子感叹一声，俺料中了这开头，没料中这结尾啊。端木翠心中也不知是何况味，只觉好生疲惫，将头埋在展昭怀中，只盼着这场打斗快些结束。再过了一会儿，忽觉浑身一震，只是重又履地，心中一惊，正想抬头，展昭附至他耳边低声道： 我们警察到了。 端木翠心中一动，忙自展昭怀中挣脱下来，向岔道口看时，那些妖兽目光烁动不定，明明心有不甘，蠢蠢欲动，却任谁也不敢上前一步。 看起来他们忌惮得紧。 嗯，这岔道深处定然更加凶险。展昭，我们莫要往里走了。 不走了。 端木翠伸手指了指黑嘘嘘的岔道深处，妖兽聚在岔道入口，不敢擅入，一定是忌惮里头有更难缠的物事。不管是什么，我们撞上了也绝逃不了好去，莫若在此处等上一等。说话间背倚石壁慢慢坐下，展昭思忖片刻，也撩开下襟在他身边坐下，问道： 等上一等，等什么？ 曙光啊。展昭几乎忘记了还有曙光这回事儿，一时语塞，端木翠却似信心满满。 我觉得周遭比方才亮上了好些，你不觉得吗？ 展昭倒确实不觉得有什么变化，但端木翠既如此说，展昭也并不服他，只是问道： 手臂可还痛得厉害吗？ 是。 顿了顿又加了一句： 我困得更厉害些。 展昭知他昨夜未眠，方才又经历诸多颠簸，料想也是乏得很了，便道： 横竖已是无事，你不妨睡会儿。 嗯。 端木翠嗯一声，就是将头靠向展昭肩膀，安稳了片刻，却又叹息着坐起来。展昭奇道： 又怎么了？ 你的肩膀太硬了。 展昭一时无语，他的肩膀还是头一次如此遭人嫌弃。要说展大人的肩膀，之前因缘际会或办案或救人，的确也有不少家人倚靠过，试用下来满意度极高。端木姑娘呢，可能是第一个投诉的客户。展昭想了想，还是为自己的肩膀辩护了下。 所以那是肩膀，不是枕头。 端木翠也不去理会展昭的话外之音，上上下下把他打量了番。 你身上就没有软些的地方吗？ 看情形是不需要展昭回答了，因为问话的那位姑娘话音刚落， 便盯着展昭妖妇笑得意味深长。 嗯？ 展昭？ 不行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